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哦，这就开始了是吗？嗯，提问题的人请让我看到你们的脸，谢谢。云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星爵。 星爵老师是什么因缘际会加入皮囊剧组的呢？ 哦，中央戏剧学院台词教授杨旭老师，我的老师推荐我来的。 这次在皮囊这个组参与录制有什么感觉？ 我以后会骄傲地说我的代表作是皮囊，真的。 嗯， 我真的觉得很骄傲。从咱们拍宣传片那天到后期配音，然后再到我听到咱们的制作人张涛哥哥在组里发的那个先导预告片，我都觉得这是我参与过最好制作的团队，这是真的。 对对，这也是我参加过最用心的吧，最用心并且非常非常专业的。 是 是的。 我是演员黄继栋。 哎，你怎么又出现了？ 这个为什么又出现了？就是因为我太紧张了，刚刚上一遍录得特别不好，所以我就特别自责，跟张涛导演再次要求了一遍，我这个能不能补录一下。 好的好的，好好发挥啊这边。 好的好的。 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能来到皮囊这个剧组呢，是我的大学老师推荐我来的。诶，当我来到剧组的第一天，我发现哇，有这么多熟悉的面孔，不仅有我的大学隔壁班的同学黄继栋，还有我在影视剧看过很多次的《庆余年》里的郭嘉诺，还有《天龙八部》里的杜厚嘉，还有好多好多我熟悉的声音的老师。我当时就特别兴奋，我觉得哎呀，我来对了。 对，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对。我每次过来之后，我们每次看到杨旭老师和星爵啊，著名表演艺术家星爵老师的时候，我都能够重新找到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在看星爵老师的汇报，在看杨旭老师在帮助我们在工作台词的时候，回到那个大学时光，回到那个流血流汗的时光。 嗯，就是我之前一直知道理论，但是我这次是真的在实践中感受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之前老师说过啊，就如果你发出一个真实的声音，其实你根本就不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你就能跟这个声音共情。 是是是， 对。然后这次我是感受得很真切的，因为我是先听了其他角色的录音，然后他们的代入感是很强的，包括几个女警官啊，甚至打扫卫生的阿姨，几声急促的呼吸都让我带入到了那个场景当中。然后 这就是专业的那个配音演员和演员，其实就像那个嘉诺哥说的，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嗯， 其实我们都是艺术工作者，可是真实到不同的艺术表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区别。 嗯， 就是他们的，就像刚刚星爵老师讲的那个几声叹息啊，一声称呼啊的那个画面感都是非常强的。 嗯，比如一段台词，我从 A 到 B 可能都是以一个非常平铺直叙的大白话一样的就这么说出来了，在影视里完全可以通过表情甚至近景远景去弥补我的这些不足，但是我的这些问题在广播剧里就会暴露得很明显。所以这次呢，就是在现场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如何用声音表现我的情绪、动作、表情，甚至从远到近跑过来，然后再怎么从近到远拉过去。哦，我觉得真的颠覆了我之前对台词的理解。 嗯，其实星爵老师是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个人，就是他刚刚说了自己有这些问题那些问题。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剧场看一看星爵老师的话剧。就他没有想象的自己想象的那么糟，就是有一些女演员就会对自己的艺术要求会比较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我毕业之前呢是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毕业之后呢就去影视实践了，然后这次第一次接触了广播剧之后，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多多尝试。 对，作为演员来讲，在录音棚里面的那种台词的表达，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和享受。 对，对，你说的这个词是特别贴合我的心意的。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演员，在广播剧里，我甚至找到了一种自由放飞和享受。就是平时也许我接不到的角色，哎，在这里我尝试了，我体验了，那个感觉真的特别好。 嗯，非常非常，就是因为，演员这个职业是相对被动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行业里面有 一句话说，我们是接电话的职业。 嗯， 就是电话一响，黄金万两。就是我们在去一个试戏也好，去见导演也好，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贴合角色，然后就是回家等通知了。然后等通知的过程中就是在等电话。但我们在这一次皮囊的录制，包括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甚至是我们没有见到张涛导演，直接通过声音来获取导演的认可，这是非常神秘，有点像那个某个综艺节目，你的声音够好，导师就为你转身，就那种好像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的感觉。 其实我从小就会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广播剧，包括我的家人也非常喜欢听。自从听了咱们云听制作的《太平长安》和《陌上人如玉》之后，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而且没想到咱们的国家的制作也是如此的与时俱进。包括我之前经历的很多影视剧组，他们的专业程度都不如这几部剧，包括《皮囊》投入的心力大，这个制作是非常精益求精的，我认为。就是他对于每一个字，包括里面的情感，人物与人物之间细腻的关系，如何用声音去处理，这一切都是非常用心的。我相信光是我们听到预告片，我们就觉得已经是 top 级的天花板级的制作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皮囊。 对，其实在当下呢，影视剧的最好的红利部分啊，包括现在最热播的一种形式其实是网剧。因为大家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了，就是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在不断的接受一些新的事情、新的故事、新的人物，想要在一些人物中去体验喜怒哀乐。星爵老师也在自己的演艺的生活中不断的在尝试新的角色和新的艺术表达形式，比如说就是网剧啊。星爵老师在《漫长的告别》中饰演尹路一角色，在这个角色中，星爵老师学到了很多很多，然后也和我们这个皮囊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相近。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星爵老师，无论是影视剧的这个角色，还是皮囊中的这个角色，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当时我看到孟若书的出场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她非常飒、非常活跃的性格所吸引。我说，哎呀，这个小姑娘真有性格，真开朗。但没想到越往后读，我没想到她的身世是这样的，就是她让我想到了之前在网剧《漫长的告别》中扮演的尹露这个角色。我忽然在后面的台词里呼吸到了他们共同的命运。就我没想到这么美好的女孩子都会经历这样悲惨的身世，而之前的那个角色呢，她是很不幸被人杀害了，但孟若书她活下来了，而且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因为之前这个影视剧的角色，我无法想象一个女孩子经历了这种事情，她能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表面上还是这样的阳光，这样的洒脱。那她自己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她是如何度过这样一段煎熬的过程呢？其实在我们的皮囊里也是有所体现的。说实话，陆她那个漫长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的过程，对我来说虽然只有几个哭泣或者几下拒绝，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女孩子的。 对，这就是演员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的一个优势，是我们作为演员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会有不断的关照角色和关爱角色的部分。我们在录制这个角色的时候，甚至会引起我们对之前演过的某些角色的联想，就像是穿越了时空，穿越了剧本，两个角色在互相打招呼， 是 这种神奇的体验。 琳琅，我是一个美妆博主，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也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呀。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教你化妆，教你当美妆博主。你问问你自己，是想继续待在这间屋子里，还是想一直这么漂亮下去，让很多人喜欢你？你才27岁，10年间失去的东西，完全来得及一件一件的找回来。我帮你，我哥也会帮你，我的朋友也会帮你，你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的，你只需要问你自己，想不想走出这里，走出去。 琳琅仍旧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过了好一会儿，他咬了一下嘴唇，像是下定了决心。他看向孟若书，点了点头。 嗯。 孟若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牵着琳琅的手说， 走，不怕。 他拉着琳琅朝门口走过去。琳琅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带着迟疑，但是却没有停下来。走到门口，孟若书握住门把手，转头看向了琳琅，琳琅又点了点头。孟若书手腕用力压下门把手，咔的一声轻响，门开了。 美是限定四散的周围，别吵，让我再细细品味。你是妖还是魔鬼？不对，你是仙子误落尘灰。 我个人在生活中，其实对咱们皮囊里面谈到的有关校园暴力的话题，女性意识的崛起这些话题我都非常感兴趣。那我也相信在我们作者的笔触之下，所有的观众也能跟我们一起探讨，一起思考这些社会上的热门话题。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校园暴力也好啊，女性的独立崛起，其实我会觉得作为星爵老师，作为一个演员，在不断的无论从广播剧也好，话剧还是影视剧当中，其实他也更希望去饰演类似这样有性格有血有肉的角色。 是的。 嗯，希望你以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有趣的有血有肉的自己更加喜欢的散发着女性光辉的自己独立的那些角色。 希望大家听过我们的作品之后，多多在皮囊的专题下面给我们评论，给我们提出意见，当然也可以给我们点赞， 双击点赞666，老铁。 谢谢大家，我是演员星爵。 谢谢大家，我是演员黄激动。 我在皮囊等你。 我在皮囊等你哦。 美是限定四散一周围，别吵，让我再细细品味。你是妖还是魔鬼？不对，你是仙子误落尘灰。后退，其余的人全都不配。眼眸勾出我犯罪行为，我要占有你的嘴。等等，你怎么能眼中之美？我向你低头，向你亲嘴，白头在你身下大胆的献媚，就这么一错再错一回，世界崩塌也没有什么所谓。我向你低头，向你亲嘴，就这样成了你忠实的傀儡，直到你开口我就下跪呀。我早已忘了自己是谁， 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